公园里头，眼眶红了，看老公公和老婆婆在散步着，把手牢牢握着，星星亮了，我觉得幸福就是这样的。几十年你也变老公公，我当你的拐杖，扶着你走，眼睛花你了，我眼睛就是我，把世界忘了慢慢走，美丽风景我为你转播，不让你错过，我是幸福的，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，用心盖了座最美的城堡，就永久撑着我，不管过再久也会幸福的，我们都走过了同样的时候，爱已变成熟，就算是有风会平息的，把时间忘了慢慢走，美丽风景我为你转播，不让你错过，能和你牵手我是幸福的，你就像温柔又顽固的石头，用心盖了座最美的城堡，就永久